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诺斯。 我们要开始录我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的第八集。 那我先 过了好几天了。好、那你就先吧。 我先说说我的近况。我的近况就是我最近呢曾经打开我们上一集的节目，结果我一听啊，大概只听了五分之一我就挂掉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 你自己个人挂的， 是本人挂掉吗？ 本人照，我相信上一集应该也没有多少听众有听到后面，因为也是后面我跟蓝诺斯还有争吵呢，但是没关系，因为大家没有听到。为什么拜我所赐？我那次录音的时候好像收音没有选到麦克风，用到那一件，所以就。很机械音，然后周边的杂音都录进去， 而且你给我的档案，你给我的档案还有 1.2G 耶。 2G 是什么？ 1.2G 的容量啊，档案的大小非常的大，就是它是档案大小很大的 垃圾， 无损的的一个内建。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这一集我要 check 再 check， 然后我刚刚已经 check 了大概有十遍左右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好， 然后跟大家郑重道歉，这样。 好，我相信大家会接受的。 这就是我的近况。 好， 你的近况， 你的近况， 这几天都在忏悔这件事。 对，我忏悔很久。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听呢？外面的公司的话会重录，会重录啊。 是啊。 产品品质不 OK 还推到市面上来。 你在说 GoPro 吗？ 哎 GoPro 我觉得 GoPro 那天我们录了那个外景节目的 GoPro， GoPro 其实夜拍真的很烂，大家看那个影片就知道夜拍真的不行，我们就是要测试夜拍的功能。但它夜拍真的就收手了。 我说的是他的无人机了。 哦，无人机啊，无人机，我没用过，我不知道。 对，就是之前坠机事件。 哦，对啊，对，还有全面回收。哦，你说这个的话，这个我就知道，他有全面回收。回收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诚意啊。他回收完之后，他再还给客户的时候，他另外再送一根棒子，就是那个稳定器。如果你是买第一批的。这个无人机有瑕疵的，我每一个用户都送一个这个无人机搭配的稳定器。嘿，我觉得很有诚意。 那我们要把 细节你这个， 我们要把上一集收回吗？上一集收回， 召回，然后我们就录了一个英雄旅程外景节目之晚餐吃麦当劳，作为一个回馈。我觉得你之所以找我来拍那个麦当劳的影片，是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吧？ 有一点点这样的心情。 12号才隔两天呢，14号就放一个这样子的影片，希望可以弥补听众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的一点遗憾。 好， 我觉得听众是听到那个音质很差，直接关掉，所以是我们三个人声音都没有听到。 对，因为我是这样做，我是关掉了，太吵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听众根本没听上一集吗？ 因为你也关掉了。 不是， 说来听听。 是因为呢，我以为，因为我在录的时候，我不是有讲到风和日丽四个字吗？我确确实实的有讲到，可是问题是整段听到从头听到尾没有哎，可是我居然这样留言了，然后大家还都没有纠正我哎。 哎，好像不是风和日丽哦，好像 是 另外一个天气很好的形容词， 是不是？反正就是说晴空万里，或是下雨，我都没关系，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就是我的心情都会很好。 结果没想到都没有那一段出现呢。然后我还跟大家说我是神算钱，不是神算豆子。 哦，就像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这首歌里面有没有出现“最后的战役”这五个字歌词之中？ 我刚刚不太熟。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那段是被维刚剪掉了吗？欸，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剪掉哦。 是 蓝豆丝，他本来就讲晴空万 里， 只是我们 风和 脑补成风和日丽。 怪哦，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词在你大脑中在同一个资料夹呢。 嗯，都是形容天气很好。 哎，我今天我临时插一句，我今天要挑战一件事情。 什么？ 我今天要挑战不跟蓝豆丝拌嘴。 哦哦， 对， 小小的 心愿，我们看能不能 是什么让 你忍多久？ 想发这个愿？ 为什么？因为腻了啊！我不想要再跟他吵架了。 腻了， 嗯。 乏了， 试试看，试试看， 好，试试看，我们一起努力， 蓝豆丝，我们加油哦。 那蓝豆丝，蓝豆丝要， 我该呛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呛你的，放心。 好，好。 蓝豆丝要接着分享近况 哦，对，我的近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拍那个大头照、证件照的经验。就自从那个护照还有身份证都是要规定什么格式，然后头发要塞耳后啊，然后眉毛要露出来啊，然后五官啊，眼睛不能戴，耳朵耳垂啊，然后都要端着，然后不能笑之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真的很痛苦欸，因为现在你看，你随便点开女生的照片，哪一个不是给我歪脖子45度？哪一个不是用侧脸见人 哦？ 哪一个不是给我低头收下巴？ 欸，所以你的认知之中是大头照比自拍照难看？ 对对对，就我而言，我个人是没有照过好看的大头照，从小到大 哦。 毕业照勉强可以，因为毕业照有其他的装饰嘛，就有学士帽啊，有学士服啊，那个那还好。 欸，我忍不住想要当小侦探柯南。 说， 所以你最近要出国？ 没有啊，我是新公司在报道，所以要交照片。那因为你那个照片照下去，你不可能说为了新公司，我就拍一个美美的侧写，然后去照相馆照吧？不太可能啊，对不对？那一定是要否，就是都可以，以后都可以用得到的。比如说你证件要换的时候，你护照要换的时候，你总不能换拿同一张照片去，它一定不会是近三个月的啊。 嗯， 所以你一定要拍一组，是你之后洗出来身份证、驾照、健保卡、护照要换的时候都可以跟上一张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走这种经济实惠的路线，对。然后所以我就是要很认真照一张正常的大头照，然后符合各种规格。哦，真的紧张死我了，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交的照片是会被放在那个门禁卡上面的，就上面会有你的照片的。万一你掉了或什么，你知道那个被人家捡到，真的会羞愧至死的。如果你没有照得很好的话，所以呢，我怎么做呢？我就已经在心里打定主意，早上呢，我就要先把头发吹好。然后化点淡妆，那个照片是规定说不能化妆，但是淡妆是可以被允许的，你知道吗？就是加重五官的地方，但是不是浓妆，是淡妆，非常 看不出来那个是有妆。 然后稍微护唇膏涂一下，然后就是把头发弄好一点，夹子夹一下，然后就去照相。然后呢，我选了两家照相馆，一家呢是人家有去照过，然后极推荐的照相馆，一家呢是我家附近的照相馆。首先呢，我一出门就先去我家附近的照相馆，因为那时候头发好好的，没有被风雨吹过，就是走两分钟就到了照相馆，所以就是进去的时候完全就是我照完镜子的样子。然后现在的摄影师哦，都是 就是直接三张，就是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就完全就 OK， 好好了， 选一张。 你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呐、啊嗯？就是有没有认真照哦，头发有没有对称呐、啊？你怎么收三张就好了？他按三下，然后我想说你这样洗出来我要用一辈子哎。然后可是人家是专业摄影师，你不能跟他 argue 的，你越 argue 他越不帮你弄好，你就更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只好说好，那就再麻烦你，如果眼睛比较红的地方，或是就是不太对称的地方，你帮我修，稍微修一下。然后他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们都会弄啊，明天下午来拿啦、啊。这样你就开单子给我了。OK， 好，第一家结束，好，我就跳上公车，然后坐捷运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之后，再去到第二家。所以呢， 哎、欸，那你这样就要付两次钱呢、欸？ 没错啊， 你愿意？ 这就是买一个保险。 OK。 对，这就是买一个保险，就是斗士的坚持。 价值观跟我不同。希姐会这么做吗？ 我不瞒你说，我上上礼拜、上礼拜也是去拍了大头照，因为我要做台胞证。然后那个师傅呢，跟男斗士遇到的情况完全一样，拍了三张，然后就叫我选。你知道吗？那三张，一张比一张丑啊。然后后来我挑了最不丑的那一张，然后我隔天去也是去拿，拿的时候，天哪，他把我拍的好像流氓哦。 哦不不不，你本来就可能你本来就是、 你有放弃那一套照片吗？ 没有，我没有，算了， 你就用了。 我还没办，因为我看到他我就不想办了，就先放着、okay. 反正不急。 然后去了第二家，去了第二家之后，离第一家我已经经历过两个小时在外奔波的时间，所以那时候的头发就没有那么好，就是没那么整齐，然后可能也比较累一点，因为在两个小时在外面办事情，然后所以呢，就是口红就是唇蜜的部分也比较淡，然后头发也比较乱一点，然后师傅呢一样，摄影师一样，哦，这次呢是一个妈妈，你知道我就找两家风格迥异，但是都是照大头照的地方。一个是男生的摄影师、嗯、一个是女生，一个是妈妈，婆婆妈妈那种，然后他就是挪一个位置，然后把什么灯啊什么布帘弄下来之后就一样叫我坐着，然后他就说好，这次照比较多，这样大概照六张，因为第一张在测光也不算，就五张好了，他就有叫我看上中下镜头的上中下左右，叫我看不同的地方照，然后他有调一下，就是他也没有调我，就是头要歪还是怎样，也没有，他只是看我叫我看不同的地方照下去，就照下去呢，这一家马上让就是把档案放到电脑里面让我看，直接让我看，然后他采取的是就是删除法，先把两张叫出来，他问我说这两张你觉得哪一张好，我就快哭了，然后我想说不会吧，我说这两张我都不觉得好，他说你先挑一张，然后就只好挑一张比较 OK 的，然后他再把第三张叫出来，就是两张再删删删，五张删到剩下一张，他就用那一张去调，然后他就稍微这样子改一下，就是调亮啊，然后可能头发多出来的地方修掉啊，然后类似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哈就这样吗？他说你哦，就是咬东西的时候都用同一边咬，所以你就是有一边的那个。就是侧脸的地方的弧线比较明显， 肌肉发达， 对，比较明显，但是还好啦，我修一下就好。好，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想说好，那他就会修就好。我说那如果说脸啊有什么地方，他说啊不用啊，这样就很好了。我想说怎么可能，这样哪里好？我就觉得天哪，算了，也争不赢他，就是想说万一他生气起来一点都不修的话我该怎么办，我想说好没关系，我还是很客气，我说好谢谢哦，那我明天再来拿哦，再麻烦你咯，就是这样子非常俗辣的走出那一家店。 现在拿到照片了吗？ 拿到了，我已经交出去啦。 满意吗？ 就是两张各有优缺点，就是各有优点和缺点这样子，但是我就交了一张比较自然的照片，就是说实在是修的真的修的比较少，就是然后有一张呢是真的把我修到就是很像你们去照相馆人家做 sample 那种照片，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像假人，太像假人了，不是我。然后就是，然后太像假人，结果就是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就比较成熟。然后我想说，不会吧，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我吗？然后另外一张就比较自然，就比较像我平常的样子，但是就是在大头照那边，就是一样是就是做得很好，然后就是那种就比较自然一点点。然后我想说，那比较假的那一张就5年之后再拿出来用就好了，就现在就拿比较自然的放在那个公司的证件上 OK 的， 还可以说是3个月内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第二家就是风尘仆仆之后，就是2个小时在外面之后去照的，照的很自然。可是那一张有一点我觉得不在中线上，就是我的鼻子不是正在中线上，因为他没有叫我头歪一点，因为大家的肩膀有高有低，头也会有一点点歪，所以他没有调到最平衡，可是看起来是自然的。所以真你看是不是好险我有买保险，如果只去第一家照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好，那我刚刚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就是我终于啊下定决心在网络上买了一片实况野球2016。那如果有在第二季或者是第一季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就会知道实况野球这款节目在我大二的时候呢让我的学业成绩一落千丈。就在宿舍呢每天每夜都在玩这款游戏，所以我对这款游戏是又爱又恨啊。那这款游戏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我的房间，那从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晚上10点呢，我已经玩了7个小时。所以我是觉得就近况就是玩得很高兴。 他可以网络对战吗？ 他可以网络对战，诶它有 live 的 VS， 但是我不知道网络对战怎么个对战法。它其实还蛮吃那个即时回馈的一个状态的。像我用一个视讯截取器截取了 PS4 的影像，然后转到电脑里面。那这个影像呢会大概延迟我觉得应该只有 0.05 秒左右的延迟。然后我就用那个影像去打棒球嘛，打不到球，就因为那 0.05 秒的延迟，那个投手投过来的球呢我总是慢半拍，然后我必须要直接接到荧幕上面玩，我才有办法发挥我原有的实力。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他在网络上对战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延迟的效应，导致我投了球你总是打不到，你投了球我总是打不到的情况。 了解。 你要买一片来试试看吗？ 不要，你可以在我生日的时候买一片给我。 好吧，那再说吧。好了，那我们回归正题，我们这一集要聊什么呢？ 电子书 和实体书。好， 是的， 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聊这个咯。 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魏刚。 我是希杰。 我们刚才说要聊这个主题是电子书和纸本书，然后我是 实体 纸本书实体书实体书并不一定是纸本、实体书可能是不是纸做的书。好啦啦，总而言之呢我印象中许久许久以前呢，那个在 iPad 之前呢，微软不是出了一个很失败的商品的那个也是 Pad 相关的产品， 然后他们那时候好像有说，比尔盖茨好像有说，哎，电子书未来呢会完全取代实体书，这大概已经十几年前了吧。哦，时至今日呢，还是我觉得一半一半啦。所以我个人是从这个现况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还是不同，有些人他还是必须要去看实体书，要有那种翻页的感觉，那有些人他就可以完全不用翻页的感觉，他可以用电子阅读器啦，或者是平板电脑啦来阅读。那以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我在电脑上面，平板电脑上面看电子书是还蛮不习惯的，我也可能很多资料呢就必须要把它影印出来才有办法阅读的比较顺利。好，那书也是一样，翻书的时候就是要有翻书的感觉。可是如果说只是浏览那个新闻网页啊什么的话，那电脑上面是 OK 的。可是如果是要看认真的，要看一本书，看个小说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纸本书、实体书的方式。那不知道蓝豆是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我觉得我也刚讲到一个重点，我非常在意翻页。你知道我因为实体书真的比较应该做电子书吧，我没有下载过任何一本电子书，但是我就偷吃补，因为我必须要去测试这个过程嘛，然后我就去 download 了杂志，就是来看杂志，然后我发现呢完全不行啊，就是翻页的那个功能 怪怪。 对，一开始我是比较用，我用小型的 iPad Touch 看，因为我想说我 iPad Touch 平常在看新闻，那反就像我刚刚说的网页都 OK， 但是一到要翻页的那种功能的时候， iPad Touch 太小了，我每次一翻然后又要放大，然后放大之在放大模式下无法翻页，要把它缩回去原本样子，然后再翻页，然后再放大，再翻页，然后好痛苦。后来我想说不对，应该是我萤幕太小，所以我换大的 iPad， iPad 够那个萤幕够大了吧，可以翻页了吧。OK， 结果呢，我常常还没有看完之后的时候，我手不小心放在上面，然后因为 iPad 会有悬浮式感应，他就以为我要翻页，他就翻页。 太过人性，误会了。 好痛苦哦。对，然后再来是 iPad 的杂志模式，它翻页呢不是好像有书这样翻，它是整页平移右往右移，看你是左翻还是右翻，它就平移右移，所以它是两页同时飘走，两面同时飘走的那种感觉， 感觉不太对。 对，感觉不对。然后我觉得好，怎么会那么痛苦啊。然后好，我就认真 download 了一本小说，就是书了吧，小说不是杂志哦，是书了。结果他给我横式，就是他是像浏览新闻这样是横式写的，他说这样就根本就比不出来啊。后来发现我真的放弃，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阅读电子书的习惯。我觉得等到那种世界大概真的没有办法再有任何一家印刷厂可以印出任何一本书的时候，我才会被动式的去接受电子书，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你又提醒了我一些那个心得，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情况呢，跟我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我有发现，就是那个书本，特别是中文的小说，它有一种类型的是直行的， 对， 直读的， 对。 所以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哎，有专门给直读中文设计的一个浏览的 app， 然后它可以去下载一些开放式的那些小说，不用钱的，然后它就帮你编排成直视的。然后我就有去下载那个一些小说来看，在那个直读的 app 上面，哎，我可以接受，哎， 真的，哦， 就是我发现它把格式设定成符合那个手机或平板的那样直读的中文的形式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它也没有翻页的动作，好，但是变成直视之后呢，我觉得我阅读的时间可以拉长一些。我刚才突然想到， 哦， 我杂志是看不到十页我就放弃了，因为我真的太容易去碰到旁边，然后他就跳页。嗯，他碰到旁边他就跳页， 所以要以类型来分。 对，我还是觉得书本的重量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不是说什么 gay bye 在捷运上或是什么公车上通勤的时候等车的时候拿一本书在那边，不是，是我觉得阅读的习惯，就是我有时候看到这一页比较沉重的时候，我会用书签把它先放着，然后先盖起来，先思索一下我刚刚看了什么，嗯，或是下次打开的时候，我会先往前翻两页，哎，我先从上面接过来，不会从当下的停顿那一页开始看。我觉得这还是每个人阅读习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电子书它好像还不能就是客制化，客制化大家阅读习惯。 对，我觉得习惯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希杰呢？ 我的话，我先回答上一集兰洛斯最后发问的问题，结果我后来说我不讲了的那一件事情，跟电子书有关， 跟电子书有关。 但我今天要讲咯，欸，我们都是想引战咯，欸，我不会中计的。就是啊，兰洛斯上次有问说你电子书和实体书纸本书都有买吗？这个问题你们记得吗？ 有。 本人啊，本人还真的有一本书就是这样子， 同一套书，两种载体。 对，第一本呢，那是 Java 的书，很厚，超厚的，我忘记它几页了。然后我那时候在买实体书来看，但我在家里常常会看不下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会跑到 K 书中心去看嘛。嗯。然后结果发现每次要看这本书，我都要背包放一本这么重的东西，然后再去坐公车、坐捷运。后来我就想说放弃，我干脆生气了。然后那个时候它是第七版，然后后来它出了第八版，然后我就买了第八版的电子书，但内容大同小异。然后我就带了我的 Mac 去 ，Mac 再怎样都比那本书轻，我觉得，而且还可以放好几本，我都去 Google Book 买的，然后就带着去看，然后接着就发现跟你们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发现。电子书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无法记忆。Oh. 我读的通都是那些比较专业的东西，不像小说，所以会需要记忆的功能。嗯，结果每次看完 进不去脑袋里， 两三天，对，它进不去脑袋里头，很诡异哦。所以我后来还是又回到说要看纸本书的状态，就是纸本书你比较容易阅读后有心得，有感触。但是电子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怪，读起来很怪，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不习惯吧。 我有认识一个长者，那这个长者呢，他不管是拿到投影片还是公文档案还是那个 PDF 的档案，他只要页数超过一定的数量，超过5页好了，6页好了，他就全部都要印出来才有办法认真的阅读那些资料，然后我们都觉得还蛮浪费纸的，还蛮伤害地球环境的。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做的事情我觉得对社会还蛮有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考量他的贡献，他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或平板上面阅读，必须要把它印出来才有办法做事情，我也就原谅他。然后刚才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他就跟我们一样嘛，他只是比较严重而已，他是所有电子的东西都不能 阅读。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说。 像我刚刚因为我看了很多书通常都太多页，变成你不想要看实体书，因为很重。对，那你们有没有解法，可不可以提供我解法，就是我在不要看电子书的情况下，这么厚的书我要怎么把它变轻，或者是怎样解决我的困难。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还是看电， 还是 你还是看电子书，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之中，你拿一个笔记本把它写下来。 啊，它原本就已经够厚了啊，我要花时间把它写下来。 不是不是，啊、写 不用写全部啊，写你想知道的就好了。 OK， 写你进不去脑袋里的那个写的过程很浪费时间， okay. 没有意义。如果是看实体书的话，根本不用写下来，就是可以反复的前后翻前后翻，甚至在上面画一些重点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纸张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进到脑袋里，所以不用写下来。哎，可是看电子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阻隔。那你就把你觉得是重点的部分写下来，那个写下来呢，诶，好像也没意义，可是它这是一个帮助进到脑袋里面的过程。 嗯， 这是我在看那个什么托福举宝书电子版的时候的心得。 哦， 但我因为这件事，嘿， 是你有我因为折磨过你吗？ 我因为这个，好，你先说。 我说举宝书这个完全会印出来，完全，因为它必须要做笔记。对我来说，要画画就是要画图、嗯、做笔记、 嗯、 所以像这 样要把那个单字记到脑袋里面。 对，我一定要在那边涂的，涂涂涂涂改改之类的。然后像李希姐刚才说的解法，我有一招是我不会用，但是我看过很多人用的解法，就是如果章节前后没有关联，你可以这一章读完再读下一章，你不用在那边翻来翻去的话，就是猜书。 哎，对，要怎么猜？我每次都猜失败。 用美工刀啊。 嗯，要应该说 YouTube 有人教吗？ 要先考量那本书是胶封的还是装订的。 哦，通常是如果厚一点都一定是胶封啦。 那胶封的 话 就很简单， 你就用美工刀，对啊，嗯、 把那一块胶割断就好。 对啊，就好像是切西瓜一 样，我之前 从重棚 切过一本，我切过一本，那个惨不忍睹哎、欸，那本书变得惨不忍睹。 你刀法不对。 好吧， 或是你拿去给营业店老板，营业店老板会负责帮你拆，然后甚至各自交锋。 哎呦，对，我有看过这样的书，我有看过说，哎、 啊 欸，这本书这套书有出上中下、 哦。No no no， 我自己有看到同学说，哎、欸，这本这套书有出上中下，好棒哦。 没 有， 这是营业店它的转型的方式，它帮你把先把封面印了彩色，印比如说你要拆三本，它就印三次， 超用心的。 它把封面印对，然后再把三本各自交封，变成三册。 然后他那个 这样你就 营业店老板的那个毛笔字还写得很好，上中下，看起来超逼真的。 啊、这个是、 我第一次听到有可以去营业店拆书这个方法， 你不知道吗？哎， 我完全不知道， 超熟的。我甚至在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种梦，就是有一个 想要开营业店吗？ 对，没错。后来我觉得真的太不环保了，算了。我跟老板超熟的，连到70磅子、80磅子，我都说你不行，你印我的东西就是要用80磅子。 还有第二个方法吗？ 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就不要移动，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是在家里看，就是选择改变你的环境。 家里看一看就跑去玩电脑喽。 那就是你定力不 够。我觉得电子书还有一个问题，电子书通常的载体要么是 pad， 要么是手机，要么是笔电，那很容易就上网，然后就心就化掉了。 对，对， 就是有这个小毛病。 我在 case 中心也是会一直上网。 对啊，各位听众，这完全是个人的问题啊，跟电子书完全没有关系，不要把责任归在电子书。 我认为是个人的问题，没有错。但是个人问题是那个是只是表象，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个世代，所有的人，我的粗浅的观察，所有的人专注力都不如30年前的人。现在那个各种诱因实在太多了，如果不是有一些些那种就是如果没办法很专注的那样子的人呢，就是特例，那种特例把它砍掉，就是90%的人呢，我觉得都是不专心的。平均来说，我不知道这个论点你们认不认同。 我觉得有 认 同， 不 认 同吗？ 因为现代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多工，多工的前提之下就是你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快速浏览过，大家就多工了， 但是就没有很精，没办法很专。 对，没错。 那希姐不认同，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压力了，我们看书没有压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考试或者什么未来而去看这个书、我始终有个退路，就是我的工作、就算我今天没看完这本书，我的、 so、 我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这样子。所以我不会说专注在像以前那个国高中的时候，为了考联考，为了考好，然后很专注的在看书，然后别的欲望打来都说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对，那 时候我可以，但现在我不行。 真的，但是现在的国高中生，他也没有压力啊，所以我的理论还是对一半啊。 好吧， 就是我的理论虽然不完全对，但是，国高中生反正九成九九上大学啊，然后一定有高中念啊，也没有留级制度啊，对不对？所以无所谓啊。没有啦，我不知道啦，我们不能用那个不要引起世代战争。好，那 真的 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 那听众朋友可以留言给我们说实体书和电子书对你的影响吗？ 对啊， 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其实还是有人，搞不好很多人都喜欢电子书，只是我们三个比较讨厌。 我可以讲说他对我的影响吗？ 好啊， 你刚刚 对我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说，自从我观察到我电子书会看不下去之后，然后实体书我又不想拿那么重，结果导致我现在不看书了。我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不是很爱看书吗？实体书，现在完全一本都不看了，好久了，跟废物一样了。 不会啦，因为你还是有透过新的载体来吸收知识。不然你怎么会去查？ 太浅了， 查一些。 PS4 有出电子书吗 ？PS4 是电动玩具。 对啊，他如果出电子书的话，你会用吗 ？PS4 是电动玩具，跟书本是不一样的。 万一呢？ 我听不懂。 可是他的操作手册，他也在电动玩具里面啊。 我试着理解一下我试着理解一下。 好，你试着理解一下。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PS4 它画面这么精致，是不是会增加我使用它玩游戏的那个意愿跟欲望？我发现没有。我在玩太空战士15的时候，我好消极哦，我好不想玩哦。虽然大家都说它很好玩，但是它就是没有吸引到我，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玩。但是实况野球，因为它是我影响我一辈子的一款游戏，所以我就会想要玩。同样的电子书，把它丢到 PS4， 它还是电子书啊，它并不会因为载体换了，它就不是书啊。所以一样是在荧幕上面看，一样是用摇杆来翻页。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的接受度应该还是零，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愿意在 PS4 上面看那个什么线性代数啊，或者是看什么电路学啊，或者是看小说。我觉得我没办法，它只是载体的差异而已。我 哦，我懂蓝豆丝的意思。你是说如果电子书可以载到 PS4， 然后显示到电视的荧幕来看的话， 对啊， 会不会激起我阅读的欲望？是不是？ 对啊， 答案是不会啊。 对啊，我觉得很简单，答案是不会。 我之前曾经啊，就是刚看电子书的时候，我干过一件事情，因为我连那个它不是配的，你要立起来嘛，然后你要这样子看嘛，就是头啊，还是跟看书差不多，但是你必须要立着，会比较好阅读嘛，就是把平板或笔电立起来。我那个时候已经曾经懒到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把电子书用到电脑里头，然后呢，电脑的萤幕输出在投影机，把投影机打到天花板，躺着看书， 酷欸。 但是我的结论是，你不会想这样看书啦。 你看书的 那个字 时间是5分钟， 比直接比 比直接看荧幕还累、 啊、你看他的时间是五分钟，他看你的时间是五小时，因为你现在就睡着了。 对对对，那个投影机的那个清晰度也不高啊，所以就会看得很痛苦。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如果不是原生就是使用电子书的人，那个世代的话，可能接受度都不会太高。可是如果是原生，就是很早就接触电子书或者是平板上面看一些文字的，我觉得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不知道，大概吧。两件事提一下，就是呢，我跟我们的导师心灵导师瑞呢，昨天跟他聊了一下，诶，他分享了一个方法给我，我有疑问问他，他告诉我解答，那我就把这个解答呢已经放在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脸书页上面的一个相簿，分享了三张截图。就是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留言语音的留言给我们的话，可以参考那三张截图，那可以把一些留言用语音的方式给我们，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这个语音的留言迁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节目之中。 好有意思哦。 欸，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懂， 我知道，我觉得好有意思。 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可以理解这个模式，但是呢，那个留言不要太长。如果你像蓝道斯噼啪讲了30分钟哦 no， 那我们如果30分钟都很有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放了。哦，那如果说就是节制一点的话，就留个30秒一分钟，想要问我们的问题啦，或者是想要发表的想法啦等等的，或许我们就可以选个两三折，如果有两三个人留言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签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那个我们之前有两位听众朋友也开了一个节目，诶， 哦，对， 叫做极品夫妻。那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追踪这个节目哦，极品夫妻。那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们也蛮用心的。 而且他们是提到我们启发吗？是吗？ 哎，对，他在第一节的时候有特别提到我们，我们的心灵导师是瑞嘛。 对。 然后他有提到说他们的心灵导师是我们呢。 等一下，人家没有说心灵导师，是说受到我们节目的启发。 是啊，是啊， 这种启发呢有两面，两种， 脑补， 两种 解释， 两种解释。 希姐的解释我很喜欢， 对，我觉得也是希姐的解释，完全100%赞同李希姐的解释，请解释一次， 说来听听， 希姐来解释听听。 好，你刚刚说了两面，我想先听你讲你另外一面的解释。 当然就是比较好的那一面，就是说哇塞，这三个人太有趣了吧，聊的主题真的是太有意义的，我们也来聊一下吧，这样子。 哦，好有意义啊。 另外一面，对，但是这个完全就是三秒之后就被驳回了。 好，我的解释是说，他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而且然后看一看说，哎，这种程度的节目都可以录这么多集，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啊。我们刚才自己来录好了。 哦，而且我 这是我的解释。 我想要再分享一个经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蔡先生，他是在跑步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嘛。其实跑步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跟跑步的时候听自己的节目，我觉得后者会更有趣哦。如果说蔡先生愿意的话，他可以自己制作一档节目，然后呢在跑步的时候哎听自己的节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好，大家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有时候听自己的节目还不错呢，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也会听自己的节目呢。好，哎，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呢？ 现在是鼓励大家都做节目，然后互相按赞，互相成立粉丝团吗？ 对啊对啊，我觉得做节目是很好的，很好的方式， 啊， 可以诉说自己想要说的话。 对， 是吧？ 对， 关键 是， 是 因为其实录节目没有钱赚，所以是其实它是一个纾压的一个方式而已， 嗯， 对不对？ 跟打 PS4 是一样的，跟看电子书是一样。 对，啊，对我 来说是一个疗愈的方式。但是我想讲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是有自己的广播节目，你知道吗？现在他 upgrade 了，有自己的电视节目了。 哇哦！ 谁啊？ 你觉得你问我是谁，然后我就会跟你讲是谁。 哎、欸，你们不是要忍住吗？ 哎、欸，我没有啊，我没有答应他。 好，哎、欸，我把我刚才要讲的讲完，我们这一段就收尾了。我想要说的是，那个极品夫妻的两位主持人，好像都有在做那个手持装置的 App 开发，或许他们也可以回馈告诉我们一些电子书的一些经验。嗯，好，我大概就讲到这边啦。 好，我们期待。 嗯，那下一段再来做个收尾喽。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快乐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伟刚， 我是安诺斯。 好，我们要讲结语了。哎、欸，你们怎么笑那么开心呢？哎、欸，很难得哎、欸，刚才都没有拌嘴、欸， 抢拍。 可是我 们要达标了，我要达标了， 没拌嘴、欸。 我和伟刚同时介绍自己，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也没有啦， 我刚就在笑这个， 抢三分之一拍而已啦。 哦，好吧。 而且我忘记了是我错还是你错， 希姐难道是伟刚啊？ 哦，所以是我错。 没有啊、 欸、 不是啊，刚是说希姐伟刚难道是 希姐难道是我哎、欸、 不对吧，我怎么我这边还有写笔记耶、欸啊、希姐伟刚难道是哎、欸、 对、欸、 哦，难道是我错吗？对不起，我太兴奋了、 啊、 明天还要上班， 我现在被那么一弄，我也不是很肯定。 没有，我刚刚在你最后一个卡在挑人的时候，我确定你是讲希姐伟刚难道是真的。喂，不然我们等一下回去听录音档、 哎、对，你 都有录进去、啊、 一定是我的错，对不起嘛。 不要急着说，搞不好是我错啊， 没关系、啊、 我们是一个祥和的团队， 我是跟伟刚对不起好吗？ 我们是一个祥和的团队，我可能是我错，我回去那个，我下次再 double check 一下。 哎、 欸，我们下一家聊什么啦？我们来下一家聊什么？ 也不一定是你的错啦，不要这样子啦， 你够了， 不要自责。OK。 哦，都没有拌嘴，好无聊哦。下一集要聊什么？哎、欸，我们来聊实况野球啊。 可是我没有玩哎、欸。 实况野球真的，你知道？我可以分享吗？ 等一下，下一集，下一集， 我分享三分钟就好了。我该玩了， 他很喜欢， 不小心录太长。 不不不不，结语嘛，结语还有十分钟啊， 好好， 我站三分钟就好。我刚才我这两天不是这一天玩了七个小时的实况野球，我训练了一个球员，然后他从二军开始打，然后他的心愿就是上一军。然后大概玩了半年，我说电玩世界里面的半年，他上一军了。上一军之后，他的期望就是变成上先发，他是都是代打。哎，上先发之后，他的期望就是打击率三成，然后打击率一直上不了三成，所以我就先来跟大家录节目了。我觉得还蛮残忍的。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有真的设身处地站在那个球员的角 度，好像人类哦， 他就是人类啊。 他是游戏中的人物，但他的设定跟人类好像， 完全 就是永远都不满足，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好逼真哦。我在游戏之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要跟她约会，结果我忘记了我还没领到那个月的薪水。 我带着我的账户，因为刚买了一个手套，我的账户是零元零块，然后我还打电话给他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会变成他付钱， 他会说我想吃三种选择，牛排啊什么中餐啊还什么的，我要怎么选？没有第四个选项说、哦、我们回家下次再聊，没有，我只好随便选了牛排，21万日币，然后上面就选单， 那怎么办、啊、 选单他直接那个选单，他是选单出现之后 也就不让我选，然后就直接变成那个你没带钱，女生付了，女生对你的好感度下降了，好残忍啊 好真实哦， 超真实。然后吃完饭之后他们还很不要脸的一起去看星星，看完星星之后出现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就这样结束一天吧，第二个选项是跟他告白。哎，你都没带钱了，你吃牛排吃免费的，还有选项跟他告白，你会选吗？ 不会。 我选了，然后就被打枪了，好感度归零了。好写实的游戏哦，我只想要分享到这边，就是我在玩一款很写实的游戏，而且它给人的挫折感跟在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 你讲的我也好想玩的， 来啦来啦来啦，真的很不错哎。但是重点是看不懂日文，看不懂日文。 哦， 就要一直查，一直查，让我有想要学日文的冲动。好啦，我知道我讲实况野球可能很难勾起你们的共鸣，那你们觉得下一集有什么可以聊的呢？ 我必须在生活中找灵感， 所以现在还没办法做决策， 还无法。 那细节呢？ 没有想法。 我觉得像我们这一集的题目是韵如小姐提供的嘛。 对啊， 蛮好的、啊、 蛮好的，当然好， 我觉得很快活那 而且会强迫我们去体验我们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我觉得啦、 去思考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主题。 对啊， 那是不是也就是告诉听众朋友说啊，还有想到什么的话赶快跟我们说。 对啊， 可以透过那个脸书的留言系统留语音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文字留言也可以。 会不会很他们也很期待说诶，放到节目里面你们的声音你们的片段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啊，我可以把它放在头， 我们不会恶搞你的，我们绝对不会拿你的声音来剪接恶搞，没那 么 无聊， 什么鸡同鸭讲啊之类的。 对， 好，那就是鼓励大家跟我们互动咯。 没错。 好 的， 那你们 今天我也达标了， 达标了。达了你的标就没有达成别人的标。 我没有下定这个标。 没有啦，我说不是你啦。 哦，你说蔡先生的。对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好啦， 期间限定，期间限定， 期间限定，所以下一集会恢复旧态复萌。 没关系，蔡先生你放心，因为我是很讨厌夏天的人，我相信李希姐也是很讨厌夏天的人。放心，夏天我们脾气都会很大。 对对对， 状况会很多。好了，那你们最后还有，你们最后还有想要说什么吗？ 没有。 好，那我讲一个。我想要说，其实我为一件事情困扰好几天了，至少有三天。 说来听听啊。 我想找一个买 GoPro 的理由，但我找不到。 不要买啊！ 我发现它被取代，可以被手机取代。 对啊， 所以我后来到现在一直没有去下标。后来想说，可是你知道，就是告诉你啊，那不要买。可是过一阵子，你就会想说，可是就是你是有点想是为买而买。 我跟你说，我买 GoPro 啊，我买 GoPro Hero 5Black 最新的这一款是最新的哦，最新的哦， 后悔 可以声控哦，我没有后悔，我玩得好快乐哦，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在过年的时候录了家里面的年夜饭 然后我去阿里山看日出落日出、嗯、然后那个同学以前的硕班同学的轮胎爆胎了，我录他更换轮胎，然后嗯跟朋友去做那个抹茶，不雷茶，不是抹茶，雷茶，录了雷茶，哎我就已经回本了，完全回本。 我觉得你说的都可以用手机做到， 但是手机没办法完成那么稳定的说实录影，特别是日出，特别是年夜饭，特别是换轮胎，手机我觉得它的说实录影功能需要加上很多后置的条件，没有办法达成。 好吧， 所以我是觉得我没有后悔，它的价格你负担得起，然后它带来的乐趣， 没有，我知道 它带来的乐趣， 我想要有、嗯想要是听众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以给点意见， 等等等等， 这样 嗯 我知道， 你说 我现在想要最后一波攻击就是呢李希姐呢她不是说就是找不到买流，是因为她其实买下去之后她根本不会用，因为她三分钟热度，她不会像我 360， 对，她不会像我 特地跑去韩国买，结果变成砖头了， 特地拜托韩国朋友帮他寄回来，现在在干嘛， 现在天哪，变成一个装饰品， 所以 你跟韩国 友人 的 友情，他不会有什么雷茶活动年夜饭活动的啦， 但是你跟韩国友人的友谊升华啦，透过这个 是谁帮他擦屁股，是谁帮他擦屁股， 是蓝豆是帮我擦屁股， 是啊、哦、为什么 韩国友人你要用什么跟他沟通 哦， 如果让他知道说我他特地帮我买的还寄来台湾的东西，结果我只用了几次就放着了，嗯，天哪，我对不起他，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再跟他讲， 你是对不起我吗 也对不起你，对不起 everybody， 今天希姐真的超强的， 对不起三星的员工， 今天希姐真的超强的，完全不受挑衅每每每每都到了那个关头却能够悬崖勒马我感到非常的敬佩， 他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 真的，因为真的，所以我跟你骂没关系很多东西都这样，所以有 GoPro 我就犹豫了好久，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都这样， 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跟 我 借就好了， 我想要把它省下来，但是现在身上多了那一笔钱从口袋里头满出来，我现在不知道要把这个满出来的钱放在哪里， 时光野球啊、 欸、你想想这世界上的人好不好，讲这种话 哦，好，对不起，对不起。 你可以把80%拿去捐给慈善机构或有需要的人， 还可以节税哦， 还可以节税。然后剩下来的2000块买一片实况野球2016，然后我们来研究研究，可不可以网络连线，一起感受那辛酸又甜美的棒球人生。 我会考虑。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这样子喽，我达标了。 好。那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再跟我们说吧，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嗯、 拜 拜， 再见。